反正我哋最积极 ，HKPN.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咧，今集咧，咁啊，好可惜啦，土伯就唔喺度啦，因为佢就去咗呢个中东，去咗呢、這个 夜游杜拜。 杜拜咁样样，咁系咪去睇波咧？咁啊唔系嘅，因为即系佢就要吓、大家都知道啦，土伯系会计师嚟噶嘛，咁啊定时定候都要考啲试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要去到杜拜嗰边考呢个试啦，咁样样。咁啊，今日我哋有边个咧？咁啊，我哋有揾到金英上嚟啦。 喂喂，其实点解要揾我咧？啊，其实吴博唔嚟咧？ 啊，吴博，我哋吴博咧就因为佢就连续做咗两个礼拜，咁啊好攰咁样样。 喂，咁可以揾我哋第一大花旦噶？ 边大花旦？ 第一大花旦。 边个先？ 啊，女王啦，点解唔揾女王啊？ 吓，系咩？ 揾女王啊嘛，好过揾我啊嘛。 佢好多生意做啊嘛，大佬啊。 系嘛？你听女王做节目好过听我啦。 系嘛？你呢排你红啊嘛，大佬啊。 系噶。 你咩自从年初一之后咧，你嗰个即系收听咧，系十级以上啊，大佬。 啊，系呢啲算啦。 啊，真系。喂，咁啊，今集讲咩咧？咁样样。喂，最近咧，喂，真系，喂，其实呢两日好 Q 多花生喎，哥真系。 点样咧？ 咁你讲起杜拜啦，咁啊土伯咧就其实都喺即系中东嘅地方啦，系咪？ 嗯。 咁啊，佢就喺呢、這个，虽然就唔喺卡塔尔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喺卡塔尔为港队打气嘅啲，即系嗰啲观众咧，即系原来我发觉都几多香港人去睇，其实都几多香港人去捧场，见到都 系啊。喂，你又谂下，呢几年卡塔尔航空咧，其实去你话去中东嗰啲航线啊，真系可以去到好平嘅，咁所以 其实好多转机站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去欧洲嘅话咧，你中间 stopover 一个站咧。咁其实系几系几方便嘅，老实讲。 唔系你来来去咪就系阿布扎比、杜拜同埋卡塔尔呢三个地方咯。 系，因为你中转站嚟噶嘛， 系 咪？咁就琴日就港队就输咗啦，系咪？即系呢个就我谂相信好多人都觉得唔会好意外噶啦。咁但系起码就唔会话系一个好尴尬嘅成绩。好尴尬嘅成绩就落败啦，系咪？即系叫做系上下半场就各入一粒俾人哋，咁啊叫做系输零比二咁样样啦。咁啊有啲人就吓、即系阿六八九就即系抽水抽唔切，咁啊原本咧就话去开会嘅，咁然之后咧就要喺最后 last 八分钟咧都赶翻嚟睇波。喂，睇完波之后咧，自己 upload 张相就系话咧。即係其實佢喺某一年裏面，即係其實係即係支持呢個港隊啊嘅一個籌款晚宴咧，即係香港嘅足球隊嘅籌款晚宴咧，咁啊投咗一粒波，咁啊嗰個波咧係即係係呢個大埔和富嘅咁樣樣，咁啊點不知俾人篤爆咯， 嗯， 咁啊話呢個波咧就唔係話係呢個即係香港足球隊，即係香港嘅足球界嘅籌款晚宴嚟嘅，純粹一個咧叫做係名人籌款晚宴嚟嘅啫，咁樣樣。咁啊，好样衰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即系你知啦，即系呢个六八九啊，最叻就系压嬲噶啦，系咪？ 咁唔系，咁佢其实唔知咩事啊？其实阿陈七 系 就其实喺今次嘅香港足球嗰度咧，佢都有即系自己 Facebook 度发言嘅。 系 咁，佢就话咩咧？又话边个再话咩体育界冇贡献？系就因为事源阿梁振英就曾经讲过啊嘛，体育界咧系冇呢个经济贡献。其实佢就唔系讲贡献，佢话经济贡献。咁、但系即系惹来其实运动员都好不满啦。咁啊，陈七咪即系喺个 Facebook 度还击好耐之前嘅梁振英讲呢句说话咯。 系、即系佢反而系叫做系提醒咗大家呢个本身系咩人啊嘛，大佬啊，系、咪？即系呢啲即系临时忽然捧足球队，忽然就系呢个足球队 fans， 喂，点不知你从来即系你都唔系一个吓、热枕于即系体育界嘅人嚟嘅，系、咪？ 唔系你话热枕于体育界，喂，其实真系如果你话 足球比赛，即系你话之前港队喺旺角场， 嗯， 对，即系外围赛嘅时候， 系 入场睇嘅系得阿曾俊华啫。如果你话香港官员，曾俊华连同呢个李华明一齐去睇波， 系啊， 嗱嘛，呢个即系你先人之先啦，系之后又系梁振英觉得，哎死啦，即系即系消说咗俾自己个竞争对手，咁先至又喺网志度又喺度大放厥词咁样咯，又话支持乜支持乜。 嗯嗯，系啊，咁所以其实喂，讲真，喂呢条友咧，其实佢而家佢自从即系琴日佢自己嗰个家臣啦，系咪就走出嚟就话啊，即系除非呢、這个吓、啊、中央要我唔即系要呢个梁振英就唔选呢个特首啫，如果唔系咧，佢都一定会选嘅。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其实佢而家佢想做嗰个叫做系选举工程咧，其实系几 desperate 吓。 喂，选实有得你选嘅。 系 问题， 你系做咩角色？ 问题有冇俾人有冇机会连任啫嘛？如果你净系以选为咗一个目标，咪即系已经输咗一半啦。 啊， 系嘛？即系正如奥巴马做完一任之后，佢下一次话我都准备咧会继续选嘅，咁、就即系已经输，即系希望有人提名佢，咁咪即系已经冇可能咯。你应该大大声话我嚟紧都系会连任啊嘛！ 咁、个问题系在于又系讲翻两会打后都未听到有任何嘅中共官员走出嚟讲我挺梁啊嘛，大佬。 咁、反而佢哋之间互片嘅就有好多。 系啊， 系咪？喂，其实即系星期三即系其实有讲啦。 系、我知，但你话嗰个互片咧，其实就唔系话势均力敌嘅，其实系你见到而家梁振英咧。其实系你除咗你讲嗰个叫做中央政策组系咪？ 呢、个都其次啦，而家系问题射人先射马，就系讲漏咗呢样，射人先射马啊嘛。喂，你射阿梁振英就射佢啲马啊嘛。依家见到吴克俭中箭啦，阿刘江华又中箭啦，系咪先？因为呢个删除国立事件系咪？ 系、咯。 原来我哋数漏咗一个人，呢单新闻居然系好少人睇啊！呢单新闻系乜嘢呢？系话说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就张云正就同呢、八十后嘅新闻官咧公务员咧就拍拖，就叫 Florence 啊咁啊。其实我今日即系呢单新闻都起码半个月前嘅，冇人怀疑。我系今日因为朋友即系咁啱玩放假玩嘅时候咧，咁先同我讲翻嘅嘢，即系话有呢单咁嘅嘢。咁我又睇到個始末咯。喂，張雲正佢做公務員事務局之前係做咩嘅？ 海關啊嘛， 海關關長啊嘛。佢升任嗰人係同邊個一齊升啊？同啊依個同劉啊劉江華啊嘛，同一時間一齊升啊嘛。劉江華就做文事務局，佢又轉做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咁其實就係要整治自己公務員團隊啊嘛。而張雲正喺佢海關任內出名啲咩就係、是。佢得咗一個表明支喺 Facebook 度發放支持反水貨言論嘅一個海關官員，係啦，咁你咪成咁依家個官員就司法覆核，就係準備司法覆核啦， 無理解僱啊嘛。 咁你見到喂依家爆阿張雲正嘅戀情，當然呢個其實唔會影響到，即係個仕途唔係乜嘢大嘅道德錯誤啊嘛，因為佢本身冇結婚噶嘛。 其實佢本身已經係阿 l 嚟嘅，亦即係話佢都係個涼粉系嘅局長，亦即係話即使係一單咁細埃嘅嘢，都會有機會喐你咯。 但問題爆呢、這個第一爆料喺個時候爆料， 東方 都唔係啊，係香港 明日啦。 哦 ，OK， 連個 Florence 嗰、那個女嘅新聞官個樣都爆埋出嚟啊。 嗯。 咁你又可想而知嗱，香港另一又企邊邊咯，即係就一定唔係良系㗎啦，咁樣就依家全部建制派都不停就係放箭，就先射人先射馬，射曬佢所有馬落嚟咯。 但問題四年前良系第一傳媒呢一個明報到而家都冇出聲喎，呢一樣嘢係 收咗皮啦。 即係你唔見星島呢啲會同佢講㗎嘛，係咪？即係你見其實你就算你如果你係講星島報系咁樣，其實而家都仲係撐糧嘅。都系叫做系烟仔河，其实佢即系早排佢亦都系讲过一啲嘢系挺凉嘅，其实系你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咁你虽然话 但问题烟仔河系烟仔河个人同埋烟仔河嘅报纸要分开两嘢嚟嘅，烟仔河嘅报纸其实都同阿梁振英你见到系行得几远下嘅， 打两手咯。 系啊， 打两手咯，咁样样。咁所以你而家你就系讲呢一镬嘢咁样样啊！佢而家選舉工程咁已經見到就係話端倪啦，係咪？佢而家好 desperate 啦，已經係咁。但係講翻呢個咩啦？ 正題咩 啊？正題講咩咧？即係其實你講呢、這個港隊都差唔多啦。喂，但係最近即係其實琴日就阿李波啊俾人放翻出嚟啦。 係啊， 係嘛？喂，李波俾人放翻出嚟咧，又係即係同即係之前嗰幾個拍檔一樣，就係話急急腳咁落咗嚟香港一日。 消案 咧，消案，消完案之后咧，就即刻翻上去，即系大陆啦，咁样样。 嗯， 咁喂，点解咁相似咧？喂，你仲要话你讲到明系大陆嘅法制啊，即系好文明啊，系咪？即系跟住然之后咧，仲话要带埋自己仔啊，翻去睇医生、啊。 喂，完全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嚟噶。 咁咪即係我覺得佢講過咗龍咯，大佬。唔係你即係你俾人哋話，喂你冇人哋去脅迫你，話你佢話自己冇俾人脅迫啦，係咪？喂，但你使唔使講到人哋即係你講到啲咁假嘅説話出嚟咧？ 鬼咩？其實一睇就知，喂本身咧就真係要周去翻大陸咧，就真係要即係去坐監啊，或者勞改㗎啦。但問題因為玩得太大，同埋香港嘅民情連帶外國嘅使館都不停俾壓力佢啊嘛。 唔係你中翻有八個國家已經出咗聲 啦。係啦，你本身你係要處罰佢嘅，你要懲罰佢嘅，但因為你要解決件事，你咪要俾到好多更加多嘅利益去利誘佢，變咗利誘佢咯。咁你李波即係好話唔好聽，其實佢需要賣禁書啫。但佢唔係真係為咗要即係推翻結束一黨專政啊建設民主中國而搞禁書㗎嘛。 做生意。 佢係要做大陸人生意㗎嘛。咁如果有一筆好可觀嘅錢財係局方俾佢又保證佢人身安全嘅，佢可能就選擇呢一樣嘢。咁咪第一又燒咗，真係燒咗大陸國安佢。走私啊咩煽動國家啊嗰啲乜柒嘢又全部冇晒，又俾一個即係好好嘅生活佢。 唔係即係你睇呢個李波，你究竟你當唔當佢一個即係劉曉波咁嘅人看待囉？呢、這個就肯定唔係啦，係咪？呢個就肯定唔係㗎啦。即係如果你話一個係求財嘅人呢，咁好易解決嘅一個真係。係咪？咁李波喂你講到明自己都係為咗揾錢嘅。喂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喂點解即係佢同埋佢嘅拍檔啦，即係佢啲夥計啦，呂波啊，張志平啊，呢一集喂點解全部都係喺香港留一日咁就即刻翻去咧？喂，即係你咁嘅巧合，喂就係、是、做到明，就係、是、俾人哋知道，喂其實都係有一個即係嚇國安嘅指示，你係純粹係形式上俾你嘅自由嘅啫嘛。系咪呢个咁样所谓解决咗佢问题咧？纯粹其实真系私了嘅啫。老实讲啊， 系 咁。但系你喂，你纯粹 佢即因为我哋坊间就话喂，你夹咗个人，你俾我哋见到佢，够胆佢就公开可以俾翻佢自由。 系啊， 咁依家中共咪就系要应付呢一个嘅即系攻击，即系我哋民间 真系俾翻佢自由 质疑，咁咪俾佢翻嚟香港一日咯。 但全部都係形式嘅啫嘛， 系啦。 你今日仲離譜一樣嘢就係話，會零一咧，仲要發覺到就係話，佢今日急急腳就坐個七人車，咁就喺經黃江翻去啦。佢今日就好似話有個平頭裝嘅人就出現咗嘛。咁淨有啲記者問：喂，呢、這個係咪國安嚟㗎？呢個係咪？咁李波就話：唉，唔好講啦，我唔會再回應呢啲問題㗎啦。你唔係咪唔係囉？ 你話司機咪得囉？ 唔係啊，即係默認咗啊個意思 係。你咁樣講，喂，呢啲就係密碼嚟㗎啦嘛。其實對於我哋好多人， 同埋亦都翻查呢個中港車嘅車牌車， 就係政協嚟㗎嘛。 係啦，同埋亦都係撐警察，即 係藍絲嚟嘅， 係藍絲嚟嘅。 係。咁所以好得意，咁但係喂你諗下，喂點解喂雖然你話叫做係有一日返嚟香港都唔會作反呢？喂就係、是、因為其實講真，喂共產黨即係同佢哋即係有個默契，就係話喂你都俾我哋喺香港夾過一次啦， 系咪？我夹得你一次，我夹得系夹得你第二次啦。喂，你仲有好多屋企人添，老实讲系。喂，咁所以其实你有咁嘅阴影喺度咧，喂，其实你系唔惊佢哋唔就范噶。 唔系，同埋亦都附带嘅就系一啲经济嘅利益啊嘛。 系， 系嘛。 咁所以经济利益，你咪就系随时保得住佢老婆份工咯。你谂下佢老婆喺大公报嗰度做噶嘛？ 系啦， 佢系服从呢个大公报嘅组织生活噶嘛？ 系。咁但系虽则如此去销案，但系其实。是不是应该咁样就了呢，如果从个正统嘅制度上面。 是啦，咁 其实係并唔啱㗎喎。喂，好简单。喂，我哋成日都讲话即係海关系兼顾我哋出入境㗎嘛。 嗯。 其实入境我哋要 check， 其实出境并唔系我哋可以自己随便真系话坐洗头艇就可以出境㗎喎。 嗰个叫非法出境。 我哋出境其实都系要经香港海关㗎嘛。如果我哋用非正途嘅手法去出去出境嘅话，其实我哋都犯咗呢个出入境条例噶， 嗯， 系咪？我哋喺海关度系冇 record 噶，我哋翻诶调翻转啊，当我哋用正途，我哋非法出境由正途入境嘅时候。海关发觉点解我冇呢个 record 嘅话，其实已经要周你啦。 喂，等阵， 仲俾你大摆。 即系李波翻落嚟嘅时候，佢应该要俾入境处周去告 噶。周咗噶啦，已经周咗啦。 咁就可以冇事喎，依家。 系咪就系咁样？佢琴日就系 又可以再坐翻中港车翻落马去落马洲咯。 系啊，即系完全系自出自入噶。咁而且最搞笑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呢单嘢咧，而家仲好似话系呢个呢、這个入境处仲要征询呢个律政司嘅意见，喂，点样处理？ 喂，使乜？ 喂，你而家处理，喂，而家你意见都未落嚟啊，你就俾佢即刻翻大陆啦， 咪咯？ 喂， 你起码 完全唔当你一回事，大佬真系， 起码你都预即系你都捉佢， 你都唔可以俾佢出境先啦， 唔系 啊， 你叫佢去 office 度调查一下先啦，系嘛？ 系啊， 你点会咁轻易又放翻个人啊？咁即系喂，你香港嘅海关系冇网管噶。 有 你中意出，你中意出就出噶咯，系嘛？咁使咩你香港海关啫？ 唔系话冇网管，即系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其实系大家都心里有数啊嘛。所以心里有数就系话你明噶啦，系咪？大家 咪明明归明啊，但 系即系大家都系怯于呢个强权啊嘛，叫做系。 你怯于强权归怯于强权，但系你香港 suppose 你系有个规矩喺度噶嘛？ 喂，冇规矩咯，就系话俾你听冇规矩咯。 咪而家系讲到明冇规矩，而民间系冇反弹啊嘛，因为佢而家大陆做咗呢样嘢系塞住你香港人把口啊嘛，讲紧。 系，同埋佢就话俾你听就系话，而当事人都唔介，都唔追究咯。当事人都话我哋吓、祖国。嘅法制好文明咯，咁你仲夹咩呢？ 唔系差 香港有自己嘅制度噶嘛，你出入境制度啱啱话你犯咗犯唔犯大陆法，你嘅问题啫，大陆法嚟周唔周你都系你嘅事啫。问题系喂，如果嗰个唔系国安夹佢当初，系真系佢用自己嘅方法坐洗头艇翻大陆嘅话，佢就触犯咗香港出入境条例啦。 所以你咪见到警方佢发嗰个声明系比较得意嘅咯。佢话咩？你想销案归想销案，但系佢都要搞清楚你用啲所谓自己嘅方法出境，究竟系咩方法啊嘛？ 如果嗰个洗头艇，如果你可以喺香港坐洗头艇，喂，洗头艇 系 唔净系可以做，唔净系做你一个人生意噶。如果香港真係有洗头艇，佢可以做走私啦，佢可以运毒啦，係咪？佢可以做好多唔同犯法嘅事，都係对香港嘅治安有影响㗎喎。但係你保安局同埋警察海关居然见到有一个个案係一个人坐洗头艇都返到大陆，你居然唔会敏感唔会正视呀？ 好简单咋嘛，因为如果你真係敏感同埋正视嘅话，喂，佢就要认认真真咁样认 问。你 先 去问边个系个洗头艇，嗰、那个蛇头系边个，系咪香港人士？ 唔系呢啲都系一啲好 minor 嘅问题，更加重要嘅问题系佢要认真正视香港嘅海防形同虚设呢一样嘢嘛。 嗯、 喂你諗下，喂，除咗呢一单嘢之外，喂，另外一单嘢，喂，呢、這个博仙尼后人罗君怡被绑架，喂，那个 嗰個大陸人其實過嚟香港都係咁樣用自己方法落嚟香港爆攝㗎喎。 嗰個叫尤敦輝，咁啊夾埋咧，即係其實係有八條友啦，係嘛？係 啊， 即係嗰度夾埋， 即 係就 七個咯。 話有啲人咧就幫手帶貨嘅，係咪？咁呢個尤敦輝咧， 嗰啲計槍式招聘嚟㗎，其實 係啦。呢個尤敦輝咧就其實個個都唔認自己係主謀㗎啦，因為其實近呢兩日啦，就喺深圳開審啦嘛，成單案就。咁件事好得意啦，係咪？咁而家其實個個都話有悔意，咁但係個個都唔認主謀，因為呢單嘢入緊嘅，老實講就係咪？咁即係尤敦輝嘅講法咧，即係呢個嚇身高只係得160cm 啊，係嘛？ 係啊， 哇，真係好嬌矮喎，係咪？唔係同我何俊仁比邊個矮啲啊？ 唔係喎，好似何俊仁高過佢喎，見過係 啊， 係啊，差唔多啦。 Okay.咁啊，即系喂，佢一个咁，唔系即系 咁都去搞绑架 吓， 咁 喂，咁真系好犀利，唔系即系呢条友咧就叫做唔起眼啦，系咪？即系冇人谂到哇咁犀利，喂，即系又佢叫做年纪系最大噶啦，咁但系以前咧就好似话十几年前，即系其实落过嚟香港好多次噶啦，咁啊因为以前就嚟香港就试过偷嘢爆价，咁啊。爆格成功之後咧，自此之後就上嬌咗癮喎， 都係喺西貢豪宅嗰度爆價， 係啦，仲要喺西貢豪宅度爆價。咁啊，據説咧，就喺呢個西貢嗰邊咧，即係嗰啲豪宅啊、地形嗰啲好熟悉嘅咁樣樣就，咁咧就咁就咁啊，因為即係爆價多次而都可以嘛，即係都可以 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但其實佢都中過招，舐過嘢嘅。其實以前都試過俾人哋捉過兩次嘅。其實係咁，但係喂，就係因為你有前科，所以其實係唔俾你入境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又真係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又偷到嚟香港喎、 啊。系嘛？喂，你见到嗰条路线好得意啊！讲紧咩沙头？喂，系啦，喺罗湖嗰边穿越深圳河，喺沙头角嗰度行嗰啲小径，然后过去西贡嗰边。 嗯， 喂，佢连海防都唔过，陆防都系非常之脆弱噶。香港系 系啊，咁所以你话你而家你讲呢啲咁样嘅字，你话咁样嘅。即係呢個邊界嘅問題咧，即係喂兩地係咪？即係 唔止啦！你除咗呢一單嘢，其實再引申到啲乜嘢咧？喂，即係好少人講嘅就係、是喂斬沉香樹啊嘛！好多人其實係坐 唔係好少人講，係講過好多次， 但係講到啲人唔想再講落去啊！就係話你啲人就坐係啦，坐船落嚟西貢或者屯門嗰邊斬沉香樹，然後就將嗰啲沉香就埋咗佢，跟住就過一個禮拜先逐啲揾翻大陸啊嘛。 哦，即係呢啲叫老鼠搬家。 係啊。 係。咁啊，即係完全冇網管嘅，其實呢啲係。咁你沉香樹嗰啲又係冇人理㗎啦，係咪？係 啊，但係問題嗰啲沉香樹喺香港嚟講係一級保護嘅嘢嚟㗎喎。 係啊。 係啊。 咁所以你話呢、這個你香港嘅法治？ 同埋香港嘅， 你唔系话最高级嘅一啲叫做系官商勾结，即系所压龙嘅法治啦。 嗯， 喂，你而即系而家系低到系吓、一般嘅小贼都可以嚟香港，叫做系， 即系香港嘅海陆防其实都形同虚设呢个角度就系咁。 咁你呢个就唔系话咩噶咯？即系呢个，即系如果你话香港以前啊，即系都系叫做系官商勾結嘅多啊，即係呢啲所好多地方發達嘅地方都有啦。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喂而家 hea 到咧，即係你紀律部隊，尤其你海關咧 hea 到咧，係可以令到啲小賊啊都可以隨便嚟香港揾食啊，係嘛？即係喂，中意自出自入又得啊，即係你中意用咩方式出入又得啊。咁所以你話喂，香港嘅法治真係形同虛設喎，你咁搞係，尤其係我哋一見到就係話。喂，有好多人就係話，喂香港，喂大陸咧嘅經濟冧檔咧，喂香港就要運行啦。喂，係咪真係咁咧？即係問，即係我你 買把落嚟行路揾食，行路落嚟揾食啦。 喂，好肯定一樣嘢咧，如果大陸唔掂嘅話咧，係肯定係會有好多大賊咧。 唔係啲行山人士會好驚先啊， 都會以身犯險喎、啊，大佬啊！即係所以呢個係 唔係你話啲人專登犯法偷到落嚟香港去犯罪咁、樣你都話都係冇辦法 即系呢个系即系治安，咁冇可能成条边界起条好似Donald Trump 咁样讲话要起条高墙咁样咁啊，咁除非你咁做，咁你总会有漏网之鱼。但系而家个问题个关键系咧，系我哋依家系有个案系唔从我哋即系出入境嘅规例同埋条例，自己出入境海关都唔做嘢，个人大摇大摆喺香港度有传媒围 Q 住佢度访问， 嗯， 佢都仲可以再坐车翻落马洲，然后系安然无恙又过境嘅。 系啲传媒忘记问佢一个问题，你出回乡卡咧？ 喂咯，喂，咁问题又系你海关都唔做嘢啊嘛？依家系摆明系犯法啊， 嗯， 都唔拉啊嘛？你都莫讲话系偷渡者啦。系嘛？偷渡者即系佢用各种鬼祟嘅方法，你防佢唔到。喂，依个人大摇大摆喺你个关口出嚟出去，你都唔周佢。 嗯， 咁讲咩法治咧？系咪先？ 系冇法治啊！真系。 唔系佢嘅法治，而家其实某程度上就系针对一啲可以欺负嘅人啊嘛。 嗯，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